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故事天地。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临上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袁心宇的散文《老电影与东四》。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王师傅的剧本《破窑记》改编的戏剧故事。 取材于小说《侠隐》的电影《邪不压正》前段时间上映，其中老北平街景多为观众称道。北平之街景带着特有的年代感和韵味，民国时期的北平如此，上世纪50年代的北京亦是如此。近日，史家胡同博物馆多功能厅内放映了上世纪50年代中法合拍的电影《风筝》，电影中用彩色影像记录的故宫、东四、北海、景山等地，更是让前来观影的观众，特别是东四老街坊们，产生了很大共鸣。今天我们就通过袁心宇的散文《老电影与东四》重温这段历史。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今天的观众恐怕不知道，中法两国曾经于上世纪50年代合拍过故事片《风筝》。前不久，这部电影在史家胡同博物馆多功能厅内放映，不少住在这一带的老街坊一起前来观看。这部电影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12岁的法国男孩皮埃罗和妹妹尼克尔，在偶然之中得到了一只从中国远渡重洋漂泊而来的精美风筝。风筝是穿着黄色僧衣、驾着祥云的毛脸和尚形象。虽然不知道这个形象到底有何寓意，但是兄妹二人和他们的小伙伴们仍然将这风筝视为珍宝。为了得到风筝，小伙伴们还进行了一番争抢。皮埃罗最终得到了风筝，和另外几个小伙伴把玩的时候，他们发现毛脸和尚的裤管里塞着一封用毛笔写成的中文信。为了读懂信上的内容，他们找到一家由一位中国老先生经营的古董店，请教这位老先生信上到底是什么内容。老人告诉他们，风筝上的形象名叫孙悟空，并且给他们读了信上的内容。写信的人是一名叫宋小青的中国少年，希望能跟捡到风筝、读到信的人交朋友。皮埃罗和尼克尔很开心，十分想和宋小青成为朋友，正满怀期待地等着老先生给他们翻译宋小青的地址时，却发现他们的朋友贝伯特在争抢风筝的时候抢走了写有宋小青地址的部分。皮埃罗赶紧叫来其他小伙伴围堵贝伯特，想要回地址，但是贝伯特的倔劲上来就是不给。焦急万分的皮埃罗向孙悟空祈愿，哪知道孙悟空竟然在当天夜里活生生地从风筝上走了下来，连翻了几个跟头展示自己的本领。不仅如此，孙悟空还拔下了几根毫毛，施展法术满足了皮埃罗的愿望。皮埃罗和尼克尔乘着自己睡觉的大床来到了中国，兄妹两人在这个神秘的东方古国里展开了一段奇幻的冒险。到中国的第一站，皮埃罗就进了故宫， 没想到故宫里竟然还有个跟自己年纪相仿的小皇帝正要上朝。小皇帝看到这个陌生来客，便下令将皮埃罗拿下。皮埃罗逃也似的跑了，意外地得到了一个可以帮助自己脱困的玻璃球。之后皮埃罗找到了走散的妹妹，来到了北海公园，遇见了很多少先队员。虽然语言不通，但是聪明的中国少先队员找来一本世界地图册，皮埃罗一指自己国家的国旗，少先队员便明白了，原来你是法国人。皮埃罗在中国小朋友们的帮助下四处寻找宋小青，贝伯特不知为何也远渡重洋来到中国阻挠皮埃罗，但在中国小朋友的帮助下，皮埃罗和妹妹走过了北京的景山公园、东四大街、天坛等地，终于得知了宋小青的下落。就在刚刚见到宋小青时，皮埃罗从梦中醒来，才发现刚才的经历原来是自己做了一场梦。这时贝伯特来找皮埃罗，告诉他自己也找到了古董店的中国老先生，并且知道了信的事，所以他准备把地址拿给大家，大家一起给宋小青回一封信。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但是观众们的热烈讨论才刚刚开始。观影现场其实不只有东四的老街坊们，还有许多跟着家长同来的十几岁的少年。听着老街坊们的讨论，他们也变得挺有兴致。在观影过程中明显可以发现，当片中故事在中国展开，现场观众的反应热烈了起来。电影中提到了一处北海公园内的少先队水电站，立刻有观众互相对视了一眼，说道，这儿现在是邮局。就像现在正在热映的电影《邪不压正》一样，风筝中拍摄了大量中国的老街景。不同的是，《邪不压正》的许多街景是根据资料复原的，而风筝则是在上世纪50年代末的中国实拍。影片中拍摄了大量的中国街景，包括故宫、东四、景山公园以及天坛等。通过这部彩色电影不难发现，那会儿的北京很美。 这次前来观看风筝的很多是上世纪50-60年代曾经在东四居住过的老街坊们，其中更有拍电影时就在现场的街坊。电影在东四取景拍摄的时候有很多人围观，彼时高鼻梁深眼窝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在中国实属罕见，当时东四的居民们口耳相传，一起在不干扰拍摄的情况下看了好几天的夕阳景。现场就有一位观众曾在电影拍摄时随家里的大人围观过，那时她还是一个上一年级的女孩，小孩个矮，大人就把她放在了台阶上看。当年的小女孩已经长大，而今已经是60余岁的人了。这位观众回忆，当时电影拍了好几天，她是第二天拍摄的时候去看的，还是街坊告诉了她家人这个消息。电影画面中撒了一地的水果，他仍然印象深刻。还有人回忆，当时镜头里有个正在翻炒栗子的工人师傅，就是附近商店的店员，而那锅栗子也在拍摄的过程中反复炒了好几天。风筝完成拍摄于1958年，是第一部中外合拍片，主创人员由双方共同组成，分别由中方编导王嘉怡，他也是电影《五朵金花》的导演，和法方编导罗歇比果。法方导演比果很早就有一个愿望，他想将世界上不同国家孩子们的日常拍成系列短片，做成有关孩童生活的百科全书。因此他在荷兰著名导演尤里斯·伊文斯的引荐下，与中国政府相关负责人员见面，针对合作拍摄进行沟通。1957年4月3日的晚间，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汪洋在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上宣布了中法合拍的事宜，风筝这部极具价值和意义的彩色儿童片就此开始筹备。有资料显示，电影中重要的线索风筝最初只是一架普通的蝴蝶风筝，直到伊文斯由北京给本片导演比果带去一架孙悟空风筝时，他才获得启发，于是这个曾经轰动法国的孙悟空风筝便出现在了电影当中。当年的7月22日，中方导演王嘉怡飞赴巴黎。7月30日，电影在巴黎开机，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拍摄了大约全片的1/3内容。8月30日下午， 法方导演罗歇比果以及小演员等人飞抵北京，准备拍摄电影的第二部分。北京电影制片厂副厂长何文金以及这部电影的中国小演员们都到机场欢迎。9月10日，风筝在北京的部分正式开拍，首个镜头的开拍地点选在北海公园。工作人员为了庆祝这次合作的友谊，特鸣放鞭炮举行开拍仪式。北京府右街小学的孩子们充当群众演员，他们在北海五龙亭前划船、游戏、钓鱼。突然有四个中国小朋友带着两个法国儿童在公园里兜圈子，有懂法文的小朋友上前进行翻译，终于得知皮埃罗兄妹是来中国寻找宋小青的。这就是风筝在北京第一天开拍的一个镜头。这天上午，剧组只拍了一个镜头，原因是参加这个影片的中法两国小演员大多是初次尝试水银灯下的生活，全片只有饰演巴黎中国古玩店主的谢天是职业演员导演，而饰演孙悟空的则是京剧名演员张春华。此后的两个月时间，风筝摄制组均奔波于北京市区拍外景。这次观影活动实际上是之前由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在东城区史家胡同博物馆举办的《京城回眸：东四地区老照片及模型展》的延续，而在活动现场收集故事似乎也成了这一系列活动的规定动作。今年5月7日的《北京晚报》报道了这一展览，报道见报的第二天一大早，史家胡同博物馆门口就挤满了人，这些参观者全都是曾经住在东四地区的老街坊，老人家起得都早，一大早博物馆还没有开门呢，就等在了门口。博物馆大门打开，等候了一段时间的老街坊们便都涌进了东四旧照展厅，看着曾经熟悉的街景照片、复原模型，他们回忆的闸门打开了。对于这些已经不在这里居住多年的老人们来说，照片不仅仅是一份史料，更是他们打开自己回忆抽屉的钥匙。此前东四地区也组织过向当地住户征集老故事的活动，但一来活动限定必须是征集时住在这一带的人才能提供故事，二来征集时没有可视的线索，这就让回忆的难度变得很大，因为有可能说着说着就变成了回忆者的个人经历，而单纯的个人经历则不一定能引起更多人的共鸣。所以当这些老街坊们看着自己曾经生活工作的地方的时候，他们的回忆会变得清晰起来，之前报道中提到的许多地点故事竟然也在老街坊们的丰富下有了更新。之前的报道中提到，话剧表演艺术家蓝叶海在春风理发馆师傅的帮助下给自己饰演的角色设计了发型，后来有一位今年72岁的偃月胡同老居民郝淑芬来到展览现场，对孙天培讲述了他与理发馆的故事。改革开放之前，他一直留有时代特征的双麻花辫，到了改革开放之后，他请师傅剪去了自己的长发辫子，并且烫了个时髦的卷花头。发型好是春风理发馆的梅师傅的手艺，照片照得好是光禄照相馆老师傅的技术。这个照相馆原来在隆福寺街里，放大和上色都是在东四北大街隆福寺东口南边做的，这给我们这一代人留下了深刻的记忆。这些老街坊讲述的故事是生动鲜活的城市生活，市井味道、生活的烟火气息浓厚。现在很多地方有了形式，但是没了曾经热闹而富于人情味的生活气息。城市不只是做个漂亮的壳子，要有人在这里生活。 好了，袁心宇的散文《老电影与东四》我们欣赏完了，这篇文章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回忆怀旧的机会。生活总是在不断变化的，但是历史总是要以某种形式重演或者保存，在人类的记忆深处总有对历史的难忘与眷恋。听众朋友，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王实甫的剧本《破窑记》改编的戏剧故事。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吕蒙正离家的第10个年头，又逢